大家好，我是冯远征。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诗情画意，电波相会，春华秋实，锦绣文章。欢迎各位在晚上19:06:22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呢，我们说一个怎样的话题呢？说起我们北京啊，可能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文化啊。那么在北京城，我们一说到文化，可能最集中的那就是故宫。确实啊，屹立在我们五朝古都北京已有600多年的故宫，在故宫当中呢，存放了很多珍宝，他们的年代可能更久啊，甚至有的已经跨越了1000年。那这些文物呢，使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举个例子，比如说五牛图，它是绘于唐代的啊，也是现存咱们中国最古老的纸本绘画，1300多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天灾人祸，依然非常神气的躺在故宫里。其实呢，要说到五牛图为什么能够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巨变，仍然能够在今天特别神气磊落的躺在故宫当中呢，我觉得除了有运气的成分所在，更重要的就是这幅画的纸，也就是说文化的载体纸，它的原料是桑皮啊等等吧。其实是这个，这就先不细说了，我就只说一个，它是用古法来制造的。诶，这个说这也挺有意思啊，造纸吗？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哈，东汉元兴元年的时候，蔡伦赶进了造纸术，这我们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怎么现在这个古法造纸，难道今天的人不这样造纸了吗？哎，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就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来看古法造纸。好，欢迎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群。 晚上好，我是小群。 哎，以及我们今天尊贵的嘉宾，来自德成供纸坊的坊主龚斌先生。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然后主持人好。 我在这个纸坊里面采访的时候，大家都管这个龚斌老师叫院长，是吧？ 院长，哦，院长。 今天也跟着叫院长，是因为造纸的一个学院的院长嘛。哎，刚才其实我觉得赵亮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想也是很多很多人心中的问题，其实也是我在去采访这一次选题之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造纸不就是造纸吗？我们就把纸造出来就完了，怎么还会有什么古法今法之分呢？ 这个小群，因为刚刚跟我提到这个选题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疑问，我说古法造纸这是怎么个古？就是 造的不也是纸吗？ 对，这个今天当然我们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纸哈，我以为这古法造纸就是不能去这个新华书店买的那种纸啊，什么描红描绿那种纸啊，那不叫古法造纸。咱得去哪儿呢？去潘家园是吧？ 琉璃厂， 哎，是吧？ 你是觉得进了一个中国古典房子的买的纸就是古法？ 是不是啊？所以万人说不是，这里边可有讲究了哈。 嗯，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只知道这一个概念，就是蔡伦还叫改进了造纸术啊。打那之后我就没有任何的概念，对这个东西是完全不懂，所以是一片空白的啊。今天非常有幸请到我们院长龚斌先生啊，您先给我们说说怎么定义的古法造纸，这指的是怎样的一种技术？ 是这样，就是首先呢，我们先有一个小小的纠正，因为我现在也在看，在所有的网络上包括一些教科书上都写的是蔡伦是改进的，但是这个从我们说 中国的芷江研究院，然后包括所有全世界都是证明的是蔡伦是发明手工纸的、 哦、 这个 发明 造纸术， 手工纸的造纸术， 对，造纸术，因为呢它呢首先呢是要有，所以说通过蒸煮锤捣，然后再通过工具来去超制出来的，符合这基本的三要素的才能称为一张纸。对，所以说对，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吧。 那您现在这个供纸坊，您所做的纸那就是按照当年蔡伦的方法吗？ 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一个实物，就跟我们现在没有看到青铜器最开始之前，我们认为哦它就是绿色的，对吧？ 后来发现是生锈了。 对，就是因为很多我们现在看说以前比如西汉出来一些所谓的纸，那个它不是纸的原因呢，它不满足这些的工艺的标准和要求，通过现在的科技，所以它不能称为是一张纸。 可能是个薄，是个绢， 对， 或者甚至是一张刮薄了的树皮。 对，同样就跟我们现在纸是写的是带绞丝的，一个纸，这个呢是以前说的是薄纸， 薄纸 是带丝的， 所以才有绞丝旁哈、 然后后来咱们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之后出现的那张纸的写法是下边带金的， 毛巾的金， 对、 哦、 对，它是有分别的、 哦、 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时候其实都是用一个绞丝旁的纸代指所有的纸哈。 其实这个咱们我的感想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化确实博大精深。我这字是啊，这个上学的时候呢语文就文科啊，文科比较优秀啊，但是你看这个一个知识点好像学过之后啊，慢慢的就把它淡忘了，即便记住了，其实真的没有去深入研究它，也就是说没有打开这扇门、其实真的是皮毛都算不上略懂。看来这个当中确实有很多的讲究。 我也是一样、我也是都在学习过程中来去跟古人去学习去对话，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要成立一个汉纸的研究发展中心，就它不是在说只是说宣纸，宣纸从唐才出现的这个名字，对，然后更不会说是韩纸和和纸，对，它是汉纸，它是原点，在汉代汉地由汉人来去完成的这么一个发明创造，同时汉字通过在汉简上然后写到汉纸上的这种汉字。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我去采访的时候也是仿佛打开了一扇古代的门，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古人是怎样用聪明才智去传承我们的文化。 哎，为了我们今天的这期选题，小群同学一共三次拜访德成供纸坊啊。 是， 说一句您辛苦了啊，我们来听一听小群第一次到这个供纸坊的时候，那时候还是非常的新鲜啊，新鲜感非十足是吧， 是 看到这个世界有熟悉感吗？还是完全陌生？ 还是觉得好像回到古代啊， 是吧？好，那我们听听古代的声音啊。 走进纸坊的这个非常开阔的这间房子啊，感觉到就像进了一个纸的世界一样。这个师傅是手里拿了一块什么呀？ 石头， 一块黑石头 啊。 下面这个台子也是个大理石的台子吗？ 对，一张纸做完之后捶打， 捶打， 让它的纤维更紧密。 哦。 完了之后呢，你还要再压光，它手感的时候会有一种光滑度。 这个现在我用手摸这张看起来挺粗糙的这个纸，摸着实际上是很光滑的。 对，这些是我们实验做的， 墙上 染黄 的。 对， 是染黄的纸、 对，现在还湿的。染纸呢还有几种方式，一种呢是属于是刷染，就比如放在台子上拿刷子刷的染的一种方式。一种呢是浸染，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块，然后做一桶，然后往里浸，然后再提取。还有一种，这种呢叫脱染， 脱染 就是放里边脱， 啊，脱洞的脱， 对， 脱地的脱， 对，它是三种的染色的工艺。 那个染料是什么？ 这个呢，就是所说咱们的植物的黄柏，你在中药店它都有。 好，刚才我们听到小群的第一次采访啊，哎呀，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环境不错，鸡鸣狗吠之声。 哎，张亮，你刚才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啊？就是在这个按说一个造纸的地方看到的都是纸啊、木头啊、木浆什么的，但是有师傅拿着一块圆滑的石头在大理石面上去打磨。 这个其实是预想之外的。 所以其实我没太听懂，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太听懂，我光注意那小狗叫了啊。我觉得可能那个确实环境不错、 那把从山里边带回来的中华田园犬 是吧，一只 看家护眷一级棒、 是吧啊。那 一块这个光滑的石头、为什么要在大理石板上去打磨这个已经造出来的纸呢？ 这是在干嘛？ 这是让它的纸张的密度更紧，同时呢、表面更光滑。 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啊，就是我们说到现代的纸，比如我们平时办公室用的 A4 纸啊、或者说等等各种包装的纸，你会觉得表面特别光滑。 对。 但假如我跟你说你想象一张宣纸的，因为大家一般想到古代的纸就想到宣纸嘛，想到宣纸的表面、你会觉得它是很光滑的呢，还是很粗糙的呢？ 随便一想，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粗糙， 应该是比较粗糙。 看起来它那上面比如说有一些小纹路啊，是吧，小点儿啊， 是， 甚至有的 很透水， 对 吧， 甚至里有的还有什么小花纹纸那种东西哈。 但是龚斌老师就告诉我了、说其实古人并不是用的纸都是很粗糙的表面， 它一出现就不会粗糙 哦， 因为它首先是给皇家来去做的，这个相当于国家项目， 就是最早的时候造纸的人， 对，它是那个时候的高精端的科技，就跟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这个量子，这是民间发明的吗？一定不是，这是国家项目，那同样造纸术也是一样，所以说我们来去回看汉代的这些的，他首先穿的衣服是丝绸的，不是我们民间麻的这个体系粗糙的。那同样使用的器具，那个是什么？大漆的，那时候还没有瓷。所以说我们来去看现在汉代出土的这些的器皿，那种表面的光滑和质感，在所以说它必须要匹配这件事情。所以说不可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 特别粗 的、非常粗糙的，你一摸还会拉脸的。对不起，这个一定不可能。 我想起来我曾经用过一种纸哈，这样的纸呢，为什么我刚才会有那种误解，就是我买的这个纸它是就是非常粗糙，它有一个特点，只能用圆珠笔写，用钢笔一写 就阴了、 一大片根本没法写了，所以我这个印象当中好像是凡是这种就是带点麻麻点啊，看起来比较粗糙的， 就你感觉手工做的纸就肯定是这样， 就是这样哈， 是吧？感觉有点像这个草纸一样的感觉。 那这个古法的纸，为了让它这个光滑，让它更紧，就完全是人手用石头去打磨。 不光石头 啊， 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工 哦。 然后它还有呢是锤打， 锤打 就是用木锤打。我们现在在就是咱们中原地区已经很少有这些了。在其他的比如像韩国啊、日本啊，还有这种工艺的在延续，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因为我们主要这个纸坊做一些的纸张的复原和研究，那同样在这个今天呢，我们那个也是国图的这个易小辉，他也是给我发了一个图，我们新的这个从这一张纸打50遍、100遍、200遍、300、500到1000遍，然后再到1500遍、2000直到3500遍，看它这每一个点，就是每一个点打这么多线啊，这一张纸它的密度的一个 变化 不同， 对 啊、真没有想象。其实我知道，你比如说，你要是想雕凿一个什么硬的东西，是千锤百炼要敲打的，没想到这么一张软软的纸，其实也是经过千锤百打，最后才变成了一个光滑的表面。 那我就想问一问，这个古法当中对这个，您刚才说了，这不同的变数它会有不同的密度嘛，对吧？分级吗？就是我们有很严格的这个技术等级吗？ 有，尤其是属于材料，就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前就是留下来的纸张，它是都是从苎麻，也就叫中国麻，不是现在的什么大麻呀、白麻，不是，它是苎麻，这个体系，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咱们说的桑，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说的这个五牛图，因为那个五牛图的纤维检测，就是我们管它叫奶奶的那个王菊华，就发明纤维显微镜的，咱们以前中国浙江研究院的这位前辈 老专家了哈。 对，今年88岁，对，一直给我们指导。 他发现的是桑皮纸，是吧？ 对，检测的时候那是100%的纯桑皮。 哦。 然后它的， 也就是桑树皮。 对，桑树的韧皮纤维。然后它的命纸是100%的纯青檀皮。 所以说这些在以前它首先要保证一个纯。 以前老听评书里说叫只战千年莫战八百，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夸张，但你看五牛图已经传了1300年了，证明好的方法造的好的纸确实千年没问题。 说了这么半天了，我们今天直播间哈，我看到 我带了好多，其实是院长带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这有实物哈，这大家看不见，这大伙儿说一说哈，在我的眼前就有。 我先让大家听听哈，这其实是一张纸哈。 啊，纸的声音啊。 但是纸打开里边有一个比纸硬多了的东西，我们先让赵亮替大家看看是个什么。 这纸包里包的什么呀？不是人民币啊。 你可以敲一下咱们直播的台子听听。 这个哦。这是一块石头吗？ 对， 看 大家听听哈，其实我敲一下话筒，大家能听到，它是一块矿石。这儿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要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出了哈。 好， 这块矿石上面看起来有一些黄色的结晶体啊。 对，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对，你要不说，我也以为是陨石呢，我也没见过陨石。 一块，大家能想象，就是一块矿石上面有些黄色的结晶体，它是干什么用的？在这个造纸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纸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干什么用的？ 这么说吧，在我们这个古法造纸的技术环节当中，少不了这块矿石，是吗？是可以这么说。 我们用纸的过程当中少不了这块矿石。 啊，用纸的过程当中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互动问题。 所以我们把这个稍微往后等等 啊，行，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 好啊，跟大伙说啊，我都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啊，一会儿我百度一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找一下哈。那另外呢，其实我带来了很多顾敏老师造出来的纸样哈。你看各种各样颜色的，各种各样材质的，就是感觉它的表面有的光滑程度不一样的纸，但是赵亮，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纸都被染成黄色的了？ 对，我就刚想说，这个是不同的颜色哈。首先，这个，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啊，其实是这个颜色， 透明的，有点像 透明的，对， 原木色的。 对，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个字写上去之后有一种立体感啊，就是好像这个字就是有一点凸出来的那种， 浮在表面， 有点浮在表面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这个灯光的原因哈。然后另外还有这个颜色比较深的，这个 黄色的纸， 这看起来就像这个就是古典书籍的这种感觉。 对 啊， 顾敏老师，这个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去看很多古代的典籍的时候，这纸都是黄色的呢？ 首先呢，我们来去说，黄呢，就是咱们在五行里边，它是代表在中央。 土， 所以说呢，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它染黄纸和或者说硬黄纸，它是有两种，一种呢硬黄纸就写字的，然后包括经典这些的经学这些东西都是用这个 硬黄纸 来写，还有一种硬黄纸呢，那是很薄的，用铸跋来去做的，那个呢就是用来比如说像荧光双钩，也就是现在咱们的复写纸、 可以把下面那字印出来笔着写的，练毛笔字。 对，我带了一张这个， 这是辽代的硬黄纸， 我们通过 半透明的， 现在来看您下边的那个字，您就看得很清楚。 能透出来哈。 对， 但它为什么要染成黄色的呢？ 是怎么讲呢？这是 所有朝代都把纸染成黄色吗？ 是唐代包括以前，就是它是一定要入黄，白的纸是不能用的。对，后边才是大家可以白的，因为就跟比如说白的，你写了字，你怎么来去涂改呢？ 白的写字我有涂改液，我说 对，那时候没有涂改液。 这时候其实顾敏老师是为了防止把我们那答案给揭晓哈。没关系，其实大家已经可以开始跟我们现在开始互动了。您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您觉得刚才那矿石是干什么用的？ 哎呀，这不就是这答案就不言自明了吗？是不是？但我就别说了是吧。但是可以想见的是，这个白色的纸没有办法涂改啊。黄色的纸就可以涂改了啊。 就跟我们来去看一个材料，它替代曾经前头的材料这个体系载体的时候，我们看羊皮卷是可以刮了再写的， 厚的都可以刮掉， 简牍也是可以刮了再写的。那纸呢？ 对，纸太薄了， 对， 是不是？ 不，以前纸很厚， 很厚， 所以说以前的纸你写错字它也是可以改的， 刮了再改。 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它的一个功能性，就是传统的咱们说古法，它任何一道工序它都是有它的原因的，不是说我就随便拍脑门的一想。 好，那我们这个答案还是请顾明老师这个正式的公布一下吧。啊，刚才我们那块带着黄色的这个 结晶体的 小石头，这是干嘛用的？ 那个就是古代的涂改液， 修正液啊。 对， 就是用它把这个写错的东西刮掉。 对，就是不是把它来去给它涂 上。它有个名字叫 雌黄。 有没有想起来什么？ 信口雌黄， 对 啊，那这个成语是从这儿来的哈。 对， 哦，原来是这样哈。那以后我就带这石头吧，是不是？谁我要觉得谁说话我不中听，我把这石头拿出来，明白吗？这个 都可以改一下。 信口雌黄，要不然我给您涂一涂。 信口雌黄这个词，其实大家想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满纸胡言都是错的，是吧？但古代的人是用雌黄来改字的，是吗？ 嗯。 好啊，这个真是长学问啊！打开古法造纸这扇门，我看到当中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研究啊，令我们赞叹的，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智慧。好，那我们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听一听这首歌，叫《中国字画》啊。再好的字画啊，它也得写在纸上，是吧？咱们一会儿下半段继续来跟顾明老师聊一聊中国古法造纸，一会儿见。 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爱的话语直到言语，只为你落到我心底，清清水绿绿，遥遥千万里，花影处向来兮，画出天和地，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从宫廷到荒野，两个家族一代王朝的纷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六乙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李尔王》，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订票665-0000。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19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19大代表的工作场景， 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大家好，我是吴刚。文化就是咱北京城里的那些胡同和故居，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种归属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体会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好。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好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啊。刚才呢，我们稍稍的打开了一扇门，这扇门的背后是中国古法造纸，真的是有那么丰富的内容哈，还有那么广博的智慧。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小群。 大家好，我是小群。 来，再次欢迎一下我们德成供纸坊的院长贡斌先生。 大家好，我是贡斌。 嗯，上半段我们聊得很开心哈，确实这扇门打开之后让我觉得有些惊讶，没想到这古法造纸这么多的讲究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下半段回来先要盘点一下的就是一直没有请贡斌先生从一开始跟我们讲古法造纸到底这个步骤是怎样的，大概有多少步骤，这个流程啊。 嗯， 您从头到尾大概给我们说一下。 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就是手工纸，就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它用的原材料， 嗯， 就是它是用所谓我们在说的韧皮纤维。 韧皮纤维， 就不是说我们看到现在的纸张的说是整个树给砍了，不是，我们是用它的枝。 哦， 所以说 树枝， 对，你砍完之后它还会长，它是一个循环的概念。所以说从古人开始，它就是在人和自然界的材料相互尊重、相互成就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而不是灭的这个概念。 嗯， 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说到的五牛图哈，用的是桑皮、檀皮， 嗯， 然后其实古人用了很多树皮去造纸啊。 对，它有呢，比如说像麻、桑、藤、蛊、楚、垢、檀、饶花、结香和竹子， 这些都是纸 等等。对， 而且 就是纸的原料是吧？ 对， 这些东西 原料的这个分的。 而且这些所有的原料都是属于那个砍了还可以明年再长的。 对， 嗯， 对，然后，对， 那接下来呢？ 然后呢，他呢，把这些呢，通过呢，比如说我们先从砍，到煮，到扒、刮、亲、浸、 煮、洗、晒等等，这是在制浆的过程中， 哦、 也就是提纯的过程、 哦。 把所有的影响它、干扰它的这些的胶啊、木质素啊、半纤维素啊来去。所以说，我们是认，就是咱们是纤维素，而现在的造纸的工业的很多的那个叫做木质素，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所以说，像木质素这个体系，它以前是最高能达到200年的保存期。 哦， 对， 200年造的木浆纸就没了。 对， 比如我们现在打稿子这个 A4 纸，其实最多200年它就没有了，消失了。 对，可能不到， 还不到。 对，嗯， 哦， 那也就是说，这个古法造纸实际上，我听出来您在讲到这个工序当中的时候，已经表达出来您的这个观点了，就是为什么您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古法造纸？我的理解就是，它既环保，是吧？而且它保存的时间。又正常，是吧？ 首先是属于我们来去看我们中原地区，或者说我们中华大地上的创造的一种工艺，它提供给世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嗯， 它一定是一个高品质的文化载体， 嗯， 而不是一个粗略的，就是、就是刚才我们在说，垃圾放100年还是垃圾。 嗯嗯， 就是这么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古法造纸造出来的纸是很高级的纸， 一定是， 嗯， 就是品级是最高级的， 嗯， 最好的质量。同时呢，还有就是相对于我们来再说环保这个，就是它用的所谓蒸煮的方法，现在的工业造纸它的污染问题呢，是它是用这种纯的碱，就重碱工业用碱 啊、 而以前呢是用弱碱，它是分级蒸煮法，所以它耗时比较长，一点一点的劲儿把它的这些的无用的这些东西都去掉，然后让自己也变成一个无用的一个材料，所以说它无用之用，最后就变得是皆可用。 嗯， 但 那么这个就是它到从这个古代的这种造纸法，它是您是否了解啊，或者说您是否去探究这方面的这个原因？ 嗯， 这个为什么就是它一步一步的要演变到我们说现代工业的这种造纸技术，它是怎样演变的？或者说在演变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怎么被替代了？ 对，它为什么这个古？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古法造纸是这么棒的话。它为什么还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如果不是有那么多的人去坚持啊，我们看到主流的这个造纸术已经是不会用古法造纸了，对不对？啊，这个问题您有没有思考过，或者有没有去探究过？ 因为我前一段去杭州参加一个国外的这教育机构参这110周年成立的，我也问他，我您告诉我知识有用这件事情， 那 到现在我们全中国。的所有认识字、会写字、念字的人，可能他的数量超过了这个地球上从文字出现的总和。那为什么没出现一个圣人呢？如果我们说知识有用的话， 嗯， 对吧？同样，那比如说您刚才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被替代？我们可能这个话题留再过个几十年或上百年，那为什么机器人会替代人呢？ 嗯， 这它一定会，这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或这个。在前行， 嗯， 就它速度一定是在加速的。 其实这个问题啊，当时我去采访之前，赵亮问过我了，然后我在现场呢，其实也问过龚明老师了。当时我觉得您的那个解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哈、就龚明老师是这么说的，就是其实文明的推动，它有的时候是一个长度，有的时候是一个速度，或者有的时候是一个广度。比如说在历史的长河过程当中，五牛图留下来了，很多古代的经卷、古代的这个书画留下来了，是因为它的这个载体纸也跟着它留下来了，这就是记录文明以及传承文明的一个作用。但是在我们迅速需要，比如说在很久以前需要很多人马上认字马上读书的时候呢，必须用一个非常快速的方法让这个知识在纸上能够得以传播，这时候现代的造纸技术就帮了他这个忙，让他快速的传播， 其实 这是一个传播的作用啊。 对， 我暗自揣度的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或许这个老百姓啊，我们普通老百姓用不着这么高贵的纸，是吧？你给我们，我们也不认的啊。只要我们差不多200年，能留50年就不错了，这可能就够用了。对于一般的这个，叫做信息传播，可能就够用了哈。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我们的古法造纸，这是为我们中国古代书画提供了原料，对吧？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小群第二次啊到这个咱们的工纸坊去采访，这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是吧？ 嗯， 啊，这个新的发现非常的奇妙，我们来听一听。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造纸工坊了，发现每一个师傅都穿上了一件有点像防护服一样的衣服哈。为什么要穿这个？ 一些比如头发呀、啊、或其他一些的，它往上落。 我们现在开始要做的就是艺术家定制的这张大纸了哈。 对。 这个我们面前这个特别特别大的平台 分几层，有底下木板，木板上打上孔是可以往下渗 水 的 啊。 对，上面再加一层这个漏水的网子， 网子 对 然后上面是用木框固定的布，是吧？ 对，这是纱布。 纱布， 对， 我们待会儿就要在这个纱布的平台上往上浇灌纸浆了哈。 对对对， 感觉其实有点像盖房子这浇灌水泥一样。 对，有点那个像那个摊煎饼，只不过是下面没有加热。 这个纸浆是已经提前准备好的了。 嗯， 不同的颜色，白色的纸浆，蓝色的纸浆。 对， 嗯， 这就是加荧光的粉。 嗯， 对。 一段时间过去以后，这个第一层铺完了，然后紧接着又在上面浇第二层的纸浆，每浇一层呢，感觉它的厚度就增加一些。其实能够想象得到，一层一层增加上去之后，这张纸肯定是有厚度的，应该比我们普通用的纸要厚多了。我们哎，这是什么？这个工坊的所有门窗的玻璃上啊，都贴了一些看起来有点像树皮的东西。看它上面的纤维啊，感觉很像是树皮，但是它比树皮又薄，又很像一张纸。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好，随着采访结束，问题来了啊，小军再来重复一遍这个问题，好吗？ 啊，其实今天呢，顾明老师也带了一张过来哈。 啊，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纸应该是挺软的，是吧？ 嗯。 但是我在那个纸坊里面看到好多玻璃上贴的，真的有点像树皮扯开的这种，全都是粗纤维的这种东西。哎，这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当时我也在想。 嗯，这个就是很像树皮， 大家可以来猜猜哈， 很像树皮的东西。那。上面有字吗？ 没字。 没字，那就说明还不是纸了， 还不是成品了。 我在这分析呢，肯定不是成品，那可能是工序当中的 某一个 阶段，是吧？ 嗯， 好， 其实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看到，大家正在造一张40米乘以3.5米的一张巨大的纸啊。 嗯，这个这么大的一张纸，这是干什么用的？郭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给一个艺术家来定制的。今年在澳洲最大的当代美术馆的一个展览使用的。 哦，做了一张给艺术家用的，做画展用的巨大的纸。 哦，就是先要定制纸，然后他再去做画， 嗯， 对 吧？那他定了几张呢？ 这个他就本来最开始我们这是要100米乘7米高， 嗯， 然后但是由于这个费用，最后然后这那头就说咱们给这往下减一点， 造的少，嗯，小一点吧。 嗯， 写错了怎么办？我这特别担心啊。 对，其实很多人都在问啊，说现在 还得用上瓷黄了。 其实现在不光是包括我们在北京的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手工的艺人也好，包括其实在贵州、云南，据我了解到，贵州、云南很多，包括湖南的很多乡村里面，仍然有甚至是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法造纸的村落，他们在用古代的方法去造一些纸。那么他们也是除了在保存我们的这样一种古代的方法之外，也为现在的艺术家以及现在的书画、现在的文物修复去在提供原料啊。 嗯嗯 嗯。我听说其实国民老师跟比如说国家图书馆也是在做这样的合作， 是 吧？嗯， 是。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做原料， 嗯， 然后2015年到2016年才给国家图书馆提交了一个就是纸张，那是修复，世界第二早雕版印刷的一个经卷的， 嗯， 这个的100%的纯桑皮纸， 嗯， 对， 就是文物，如果比如我们说故宫里如果有一幅画坏了，咱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哈，你怎么去修补它？ 嗯， 得用一个相当的样子的材料去补才可以啊。 对，首先呢是我们来去通过纤维 现在的电脑然后的显微镜来去看这个纤维的结构， 就 它原有的它的长度啊宽度啊，然后它的一些数据，包括它的提纯的就是这种的状态，然后呢再从纸面上来去看它的连纹，然后它是每厘米是多少根的帘子，然后它怎么编的，然后我们来去把这个帘子复原了。所以说材料和工具合起来那个之后叫工艺。 嗯，您说的这个帘子可能大家不太明白啊，什么是帘纹，什么是帘子呢？ 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就是我们说现在的帘子呢是用竹丝，对，唐代呢在以前呢它没有这样的工具来做，就是到后来才是中期以后才出现了用帘丝来去做这一层底，所以说那时候的超制工艺已经和以前的浇灌法到这种路法有了转变了。 您是说实际上是超纸的这个工具？ 对对对。 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就是假如说你又去做一个仿照古人的造纸的时候，会有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纸浆放到水里之后呢，会用一个像纱窗一样的东西把这纸浆的一层呢浮上来，然后再晒，等晒干了之后，接下来这上面浮的这一层就变成纸了。其实超纸的底下那个我给它叫纱窗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叫做帘子。 对，它在帘子，然后再附在这个帘架上，对，也可以叫这个帘床， 帘床， 对，然后再到这个榻上，对，这种就是后来我们中国的造纸术再去完善的复帘式的工艺，它就可以加速它的速度。所以说我们去看欧洲还是在用一个或者说像帘子一样用铜网做的，这么它每一张做完了以后，然后再加一层所谓说咱们说的布，或者说这种毡子，然后再做一张纸，所以说它的速度就没有我们的快。 其实刚才通过卢斌老师这个讲解呢，我体会到了一点啊，就是说古法造纸流传到今天还是给我的感觉是跟我们今天的文化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首先呢，你虽然用的是古法，但是其实可以用现代的科技去分析，对吧，去分析这个古人的方法或者说它的构成，有一点倒推的感觉，是吧。咱当然不知道古人他没电脑他是怎么，是碰巧了还是他无数次的试验，是吧，他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说这样好用啊，但是今天我们是可以倒推去分析它的，对吧，然后我们再去复制它， 是， 就得到了这样的这个技术哈。 对对对。 还有一点我的体会就是，虽然说这个古法造纸在今天我们大众的这个信息传播用不到了，但是我觉得非常让我欣慰的就是顾明老师您这个供纸坊啊收入还是不错的，是吧。我真的特别在意这一点，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文化传承它应该是有自己的市场啊，有自己的这个很明确的定位啊， 是， 对，这样它才能够不断的去生发，那这个文化它才能真正的能传承下去。 对，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对，这也是我做的特别不够的这一点，因为我们就从来没有在市场上另任何一个零售的来去卖过纸。因为呢这就是那时候国图那杜伟成老师我们俩一见如故，他就跟别人来去说就是龚明老师呢是为了做研究纸而做纸， 不是为了 卖 纸 做纸。所以说呢，同样我们现在在中国科技大学，就是咱们非遗的这个研习班，国家来去办的，我也有兴趣那边跟这些的学员，全国各地的学员来去交流，还有我也是在想说大家的未来我们手工纸行业一定要升级，就我们要怎么改变。 对， 那同样市场上我们再去给这些做的出口的一些的廉价纸张，就是这一定是我们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片土地它应该就是升级，不是说你用了就是一平方米然后才挣一毛钱，然后你用五年时间才能把这片土地复原， 传承了还得再活下去。 从这个产业化的角度去思考，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课题啊。 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小群第三次啊到我们这个供纸坊，这就聊到了对于手工业的一份了解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来听听。 点点今年有几岁？ 我月底马上18了。 18岁了。你是一直就跟着龚明老师在学造纸吗？ 3年左右了吧。 对你来说，以前接触这个古法造纸之前，你想过纸是怎么来的吗？ 我只知道以前看过那些视频，就是工业造纸他们用那些 很烂的那些木浆啊什么的、从机器里面大面积生产，然后再切割变成一卷一卷那种的、慢慢接触下来了解下来，其实就会慢慢发现手工做出来的东西和机器造出来的东西其实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感觉，就一定要是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认真的对待这张纸把它做出来的话，那么不管是艺术家呀还是书法家呀都会能感受到纸张和笔触的那些细腻感。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就以前只知道它是纸而已，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纸又有一个新的感觉，大概是给了我一个对手工业更多的一个了解和尊重吧。 刚才又听到小群的一段采访啊，这个小女孩是吴明老师的学生是吗？ 一位18岁的高中生。其实现在有一些年轻的孩子在跟着这些传承古法造纸的老师呢在学习啊。其实这个让我当时挺感动的，就是会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开始对自己祖先的历史、过去的文明以及我们文明发展的这个过程产生兴趣，并且愿意去学习它，把它留下来。 我们有一位听众爱拍照片的艾薇啊，他说他是一名幼师，就很想带孩子学习造纸术。他问说是可以买现成的材料包啊，还是用哪些工具进行造纸？这个恐怕刚才跟这个龚明老师说了一下，没有办法直接这么回答您哈。我觉得您有兴趣可以通过文艺广播，我们到供纸坊跟老师联系一下，体验一下，是吧？这个还是可以的，对吧？那我们时间有限，赶紧公布一下问题的答案，好吗？ 刚才这块瓷簧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这个就是涂改， 涂改哈、啊。我们刚才有朋友已经答对了，这个奖品就送给798老宋这位朋友啊，他的答案是正确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块树皮，像树皮一样的东西啊，那个是干嘛用的？ 那个是树皮布， 树 皮布。它是 它的功用是什么？ 以前是在最早从兽皮转到树皮。对，是这么一个，然后通过这个树皮来去提取纤维来去编织。张德您再看，就拉开之后我们开始有了交织的概念。然后完了以后当提取这个编织之后又发现了麻、是更加好来去分丝的。然后再之后然后有了我们说的现在的丝绸。这个就从动物转到植物，从植物又转回到动物。 这其实是造纸过程当中我们去发现材料过程当中的一个步骤哈。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奖品呢，除了有这种北京文艺广播日常准备的一份奖品，我们还有一份特别的奖品是吧？ 对，我们带来了一份这个龚明老师带来一份纸样哈，就是造的不同的样子的纸。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古人其实造出了很多现在可能我们生活当中没有的纸， 没有用到甚至没有看到的纸哈。 是， 那获奖的朋友您可以啊用这张纸这个挥毫泼墨哈，或者自己试着写一下。 而且同样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辨别一个好纸的一个基础，就是不光只是它的韧性拉力，您蹬拽扯这件事情它一定要不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柔，越柔它不破，这才是一个韧皮纤维的纸张。 好，那我们张才佑朋友回答对了啊，生不如死中年人，好家伙您这名儿够吓人的。他回答对了，是树皮布。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再次感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群啊，也感谢我们龚明先生，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次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谢谢主持人。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